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28章，独处。李琴书为了出去旅行，同杂志社告了假，万没想到旅行告吹了，可假已经请了呀。他只能百无聊赖地待在家里，看完两三部电影，一看时间，居然已经接近正午了。窗帘被他紧紧拉着，把所有的光线都隔绝在外，屋子里黢黑一片。他摸黑看了眼手机，没有利于锦的任何消息。李琴书知道，在这样的时候，他就不该再等利于锦的消息了，可他就是忍不住。他觉得这一次他们应该是彻底玩完了，可是又忍不住抱有一点希望，兴许利于锦还是会主动联系他呢。李琴书闭上双眼，将脑袋埋入枕头中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他和利于锦在15、16岁时相识，彼时大家都只是普普通通的高中生，一个是富家子弟，从小生活在光环之下，受尽宠爱，一个则只是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，平凡的没有任何出色之处。现在再回想起来，李琴书都觉得当初的交集来得那么突然，那么的莫名其妙。他和李玉锦认识之后，其实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莫名其妙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，甚至高考那段时间，彼此支撑着学习，一起读书，考上了同一所大学。如今再一想，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若说李琴书有什么割舍不下的人，一是父母，二就是李玉锦了。李玉锦在他的生命里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，他已经习惯了安静地待在原地，等着李玉锦回头看他的那一眼。尽管他知道这样有多卑微。李琴书在沙发上躺了会儿，才站起身来，打算煎个鸡蛋。刚拉开窗帘，敲门声猝然而起，他微一怔愣，下意识地迈腿往门口去。透过猫眼儿，他看到外面站着一个女人。女人穿着白色的长袖连衣裙，外面搭配着一件白色的风衣，脸上的妆容精致干净，一张脸熟悉无比。李琴书犹如被一拳猛地砸在脑袋上，当即愣住了，没想到他居然会找到这里。这个他在李玉锦的身边看到过无数次，却从未说过一句话的女人，她应该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存在，可是很显然现在她知道了。李琴书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开门，可是紧接着对方又皱了皱眉头，再次敲门。这次他的动作略快了一些，像是在催促。李琴书闭上双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将手搭在了门把手上，拉开了门。 你好，请问找谁？ 李琴书扯起嘴角，露出了一抹无懈可击的淡笑。 你是李琴书吧？ 楚青青用那双很亮的大眼上下将他扫视了一遍。 我找你。 我们认识吗？ 楚青青笑了笑，不由分说挤入了门里。 我们不认识， 但是我想你跟我的未婚夫很熟悉，虽然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存在。 袁子峰回来的时候发现屋子里没开灯，他以为李琴书不在家，直接将客厅的灯给摁开了，却不想视线往沙发上一扫，李琴书正端正地坐在那儿，双眼发直地看着前方。 我回来了。 李琴书这时候才像是刚刚反应过来一样，一下子站起来看了他一眼。 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 袁子峰的动作一僵，眉头微皱起来。李琴书的状态看上去好像不太对呀。他眼眶发红，像是哭肿了，双眼无神，脸色疲惫，好像在竭力地支撑着精神。最关键的是，李琴书身上竟然还穿着他早上起床出门时的那套睡衣。李琴书是一个即便是在家待着也会换衣服的人，他不可能一整天都穿着一套睡衣在家晃悠。袁子峰换上拖鞋才发现鞋柜上摆着一双拆开的一次性鞋套。 哎，有人来过？ 没。想吃点什么？ 不吃了。 袁子峰看他一眼，敏锐地察觉到李琴书在说谎。 你吃了吗？ 他扫视一圈，茶几上摆放着两只茶杯，里面的茶水早就凉透了，显然李琴书和谁在这儿进行了交谈，不可能没人来过。 哦，没吃。 你坐着吧，我正好有点饿，我去做点，带你一份。 哦，我去吧。 李琴书要往厨房走，袁子峰却三两步上前把他阻止了，将李琴书往沙发上一推。 李琴书，你现在给我的感觉是你下一秒就能哭出来，还是别吓动他了啊。 袁子峰说着将自己的校服脱掉，里面的衬衫往上一撩，磕了个鸡蛋。 哎，丽雨姐没联系你啊？ 他说着扭头看了一眼李琴书，手上的鸡蛋啪的一声往地上落去。袁子峰讶异地看着李琴书，手轻轻一抖。李琴书在哭，他哭得很压抑，手指捂住自己的双眼，有泪水从指缝间滚出来。李琴书的肩膀微微抖着，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，似乎在强忍住自己的哭泣。可是哭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忍得住呢？袁子峰有些不知所措，看着他的背影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沉默一瞬之后，他将地上的鸡蛋扫入垃圾桶里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 见他没说话，袁子峰皱着眉头将鸡蛋放入锅里，煎了煎，盛出来放进碟子里，往李琴书的方向走去。他煎个蛋的时间，李琴书又把眼泪给忍了回去。袁子峰把盘子放在他的面前。 李雨锦是不是又说什么了？ 没。 李琴书摇了摇头，嗓子略显沙哑。 谢谢。 啊。 袁子峰仔细观察着对方的表情，想要安慰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他长这么大就没安慰过人。原地踌躇了半晌，也只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李琴书把煎蛋吃了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才说道： 唉，我没事，你去学习吧。 我考试及格，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还没跟你提呢。 什么？ 李琴书也不看他，低着头，似乎想掩盖自己红了的眼眶。 哎，要不你明天陪我去鬼屋吧。 这个鬼屋是之前袁子峰听苗元虎提过的，他一直想去玩，但袁子峰对鬼屋不太感兴趣， 所以一直都没答应。但是听苗阳湖念叨的久了，也就记住了。刚刚那一瞬间不知道怎么了，下意识地脱口而出。李青书没想到袁子峰居然会对自己提出这种要求，也愣了愣，但很快就点头道： 好啊，什么时候？ 不然就明天啊。 你明天不是得上课？改天吧，等你放假了。 我明天不去上课。袁子峰不想说实话，也知道李琴叔不可能不让他去上学，于是随口编了个理由。 明天学校运动会，我没报名项目，放假一天。 李琴叔一愣，然后点了点头。 好，那就明天去。 袁子峰松了口气，他起身回卧室前，又扭头看了看李琴叔，对方依然在客厅坐着，背影看上去有些寂寞可怜。 李琴叔，你真没事？ 李琴叔的面容隐于黑暗之中，侧面被月光镀上了一层薄薄的光芒，他的表情看上去脆弱，可说出的话却不动声色，像是带着无声的力量。 我没事儿。 行，我知道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子峰睡到自然醒，谢廖东居然都没打电话来骚扰他。看了眼手机，时间已经播到整十点。袁子峰觉得挺奇怪的，他逃课，学校那里居然都没动静。李琴叔就在此时敲了敲门，袁子峰忙应了声，李琴叔的声音在门后响起了： 门票我已经买好了，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，我们十点半出发。 好。 袁子峰懒散地应了一声，长叹呀，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建议呢。说来搞笑，其实袁子峰有点怕鬼之类的东西，主要是他从小就一个人一个房间，开着一盏灯睡觉，又听过太多的鬼故事，总是自己吓自己，所以袁子峰从不看鬼片，至于鬼屋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昨天晚上提出这建议，完全只是想让李琴叔的心情放松一些，莫名其妙的就绕到鬼屋上面去了。袁子峰后悔了，他怎么就不说看电影啊，或者压马路也行啊。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已经被逼上梁山了，袁哥不能怂啊。他几乎是磨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收拾好，李琴叔已经等他许久了。李琴叔的眼睛还有点肿，但跟昨天比起来已经不那么明显了。袁子峰看到他拿鸡蛋滚眼睛，愣了一瞬。 我去，这个真有用啊。 不知道，老一辈传下来的法子应该有些用处吧。 你还不如昨天晚上少哭一会儿。你不会大晚上的躲在被窝里又哭了好久吧？ 李琴叔清了清嗓子，竟然很是尴尬地撇过头去没说话。 还真是啊。 他捏了捏李琴叔的肩膀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失恋了？ 出发吧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